随你，让你知道你最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二三级，气温22到19度。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下面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港的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的直播咨询的第一阶段呢，已经在4月30号结束了。那么我们的第二阶段呢，志愿填报指导的节目呢，将会从6月8号，也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当天会开启。那么在那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市区的高招办的主任，还有部分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广大考生进行考后大平行志愿的直播咨询服务。而从5月1号开始，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已经是拉开大幕了。那么在将近40多天的时间节目当中，教育面对面会继续给我们本市的初三应届考生来提供直播咨询服务。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市教委、市中招办、各区的中招办主任，还有70余所示范高中、中高职院校以及本科高校的招办负责人，还有中考专家、名师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第一时间会直播发布2018年各校的招生方案，解读今年的中招政策。作为北京中考改革的元年， 会有更多的话题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您只需要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内容会在每天的微信当中及时的推送给大家，前一天节目的文字精编内容也会在第二天的微信平台当中推送给各位。那么相关的详细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另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及时的转交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老师，在节目当中会为您做一个及时权威的解答。好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京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仲阳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今年北京中考的相关的政策。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析的是中考招生的政策，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考试的环节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那么在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开通义务教学入学平台，下周一起采集适龄儿童入学信息。本市外语口试3号起可以查询成绩。教育部发文要求高校本科思政课要修满16学分。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5月1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下周一起正式采集适龄儿童的入学信息。与往年类似，今年幼升小信息采集阶段，一个证件号码仅允许注册一个账号，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所在区中的任意一项必须与用户所选择的儿童入学所在区一致，才能够完成注册。市教委为了准确掌握入学需求，并提供相应的入学服务，入学系统只提供在一个区进行入学信息采集的机会。市教委提示，按照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系统将会依据入学服务平台确认的入学结果建立新生学籍，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不能够建立学籍，将无法正常入学。今年本市小升初信息采集基本延续去年的做法，本市小学毕业生直接通过电子学籍系统自动提取信息，学生家长根据小学毕业学校工作安排核对基本信息，并且签字确认，后续事宜按照区教委具体通知操作即可。七月初，全市将会统一使用市级小升初派位系统进行派位，具体的派位报名、志愿等流程可以咨询各区教委。市教委提示家长，信息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顺序无关，家长可以错峰登录平台填报信息，信息采集5月31号结束，7月上旬各小学、初中发放入学通知书。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成绩5月3号起可以查询，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成绩。外语口试的成绩是高校招生考试外语类等相关专业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分为5分、4分、3分、2分、4级。根据往年情况，高校招生录取中要求外语口试成绩的专业主要包括外语类、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及翻译等，因此在填报有外语口语要求的专业志愿时，学生要根据学校的招生简章、招生章程等材料，结合个人外语口试的成绩选报。 教育部日前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指出思政课本科总学分为16学分，专科总学分为8学分，要严格落实学时学分，从本科思政课现有学分当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政课现有学分当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规定了原则上晚间和周末不安排思政课必修课，本专科思政课教学按课程分别设置教研室、教研组。五一假期期间，2018年海淀区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暨市冬运会选拔赛在首都滑冰馆举行，来自全区各中小学校俱乐部的110余名小队员参加了比赛。这是继3月份全区短道速滑锦标赛和中小学冰球联赛之后，海淀区今年以来举办的第3个中小学生冰雪赛事，也是全市首个区级花滑赛事。近年来，尤其是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之后，海淀区体育局、海淀区教委大力普及和发展青少年冰雪运动。截至目前，全区已经有41所中小学冰雪运动试点校，约有10万多人参与了冰雪运动。未来两个月，来自德国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的3位专业教练将会走进门头沟区中小学，为这里的校园足球助力。门头沟教委日前表示，已经和德国沃尔夫斯堡足球俱乐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3年内开展全面合作，内容涵盖特色教材、分层推进、教师提升等6个模块，希望通过3年的合作，以沃尔夫斯堡青训体系为支撑，打造门头沟区校园足球发展体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中阳校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今年中考的考试究竟是如何进行变化的。那么在今年中考备考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中阳校长。廖校长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教育面对面呢从5月1号开始开启了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市教委规划处的副处长，还有市中招办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解析2018年北京的中招政策。昨天是上篇，今天呢我们邀请廖校长呢为大家进行的是下篇。这个下篇和上篇呢我们区分主要是在于昨天和大家关注的是招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考试了啊。其实要说到今年的中考，北京中考的改革元年，有太多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年整个的中考在考试上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廖校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知道现在收音机前不仅仅有今年应届初三的考生，会有很多初一和初二的家长和同学会关注的啊。 对对对，嗯，我想呢，其实说到这个今年中考的一些变化， 嗯， 啊，考试说明上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从表面上来讲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看这个考试说明，然后看看这个面上的变化是什么。嗯，那么今天咱们要提到变化呢，实际上我觉得要考虑一下叫新中考的这种本质变化。 对。 啊，它内部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有这种变化等等。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呢，我先给听众朋友们呢，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 嗯。 就是哎，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就是孩子们准备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上大学 啊、 哦？这个点呢，因为咱们有一个说法叫路径依赖，你的目标在哪儿，你的选择的这个道路就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是想在国内上大学，那咱们今天这个听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每一句话其实大家都要非常注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想在国外上大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准备的形式了，好，咱们先假定诸位是要在国内 读书， 哎，上大学，好，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国内参加高考，我们都知道，从这个2014年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关于考试招生制度的这个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之后，我们就已经经历了好几年的考试的变化了，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年中考的孩子而言，他们的高考是什么样的，那就实际上是现在的，目前的这一届的高一的学生，他们在2020年他们要参加的是什么样的高考，我们这些孩子也参加什么样的高考，那么有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的这个中考的本质变化是什么，那么有几条啊，我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本质变化呢，我这边有一个文件是去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第一个呢叫是从面向考纲的双向细目的命题变为面向九年积累能力素养的命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叫追求区分度的选拔性考试变为追求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展示性考试，第三条说为高一年级分层选拔排序变为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兴趣爱好走向的这么一种打下这么一种基础，第四条呢，中考的考题不再关注强烈的区分度，而是关注对不同类型学生的知识度，第五条，中考不再是停滞点怠速转，而是成为加油站助推器，第六条，中考成绩和试卷不再是一次性使用的区分工具，而是进入高中阶段的第一张化验单。那就在这六条呢，听起来以后好像比较长比较复杂。咱们是有到时候有文字性的东西给听众朋友是吧？ 对。 那我觉得就很好。那咱们这里面呢，咱们挑几个解释一下。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咱们 那个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 对， 可以直接提。刚才廖校说的这六条，您哪条不懂？ 对， 咱们逐条给大家。 对，就是让大家分析。 对， 我先说呢，就是第一条，说从面向考纲的双向细目的命题这是之前的我们命题的形式。这命题的形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题的专家呢，他会先算一下我们这次要出多少道题，每道题考什么知识点。那么考的这个知识点呢，每道题的大概题呢，我们要给它的难度是多少，也就是说多少学生能够做对等等把这个算计出来之后，我们按照这个表把那个题目出来。现在说变成面向九年积累能力素养的命题，那就是说我们因为它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相互有关系的，他说我们面向九年的积累的是什么，对吧，然后能力素养的命题，能力是什么，素养是什么这些其实值得咱们呢好好的去琢磨琢磨研究研究那么九年你要有什么东西的积累，那你想以前这个咱们这批孩子应该是刚才咱们还算了一下是吧，人数比较少，03年的，为什么少呢，属羊的是吧， 对， 还有一个那年非典是吧到底非典到底是影响了出生率还是不影响，咱就不说了好，那么他们出生了之后他们到09年上小学对吧，上小学以后家长一直带着他们积累什么呢，其实都在积累。但是以前说的奥数包括小时候那种超纲的那种英语是吧，这个好像这种积累现在考试里不考。对吧，那积累的是什么积累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对吧，我现在觉得呢一个是阅读的能力。一个呢是逻辑思辨的能力分析概括的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这些我觉得可能在目前的考试里头 会考得更多一点， 体现会更多了。 对，你比方说越像阅读的能力，对吧？不仅仅语文要求阅读的能力，不仅仅这个英语要求阅读的能力，各科都要求很强的阅读能力，包括数理化学生物等等。 对 啊，物理等等，那都是很强的阅读能力，大段大段的阅读，而且叫多文本阅读。 嗯， 那这些能力你以前有没有积累？ 嗯 啊，这里面呢，我说一下我身边的例子，对吧？因为今年呢是15年中考的孩子，他妈18年高考啊，清华呢，我们全日制学生，我在过年之后啊，就今年过了年之后啊，我就跟我们全日制的大概其我们青云校区大概其有500多学生吧，每一个家长我基本上都逐个的做了这个访谈啊，逐个的聊聊， 面对面聊的， 面对面聊的 啊， 哎，面对面聊的，我就发现呢，其实在这个三年以来，家长其实他这个思路啊还没有完全的变过来， 还是传统的这种想法， 对，还是传统的培养孩子的这种思路， 嗯， 啊，希望孩子呢能够在啊优势学科里边拿到更多的分数，把成绩带起来等等，孩子自己也是这么想，啊，包括我有些学生是从外地回到北京高考，那就更是如此， 嗯， 啊，他们可能还是更重视知识啊，更重视难度啊，更哎这些其实对他们今年的高考也是不利的， 嗯， 啊。那反过头来说，我们今年中考的学生更得明白这个局势。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从孩子小时候给他积累的那些啊，跟别的孩子的不同，现在呢，基本上呢，不再在考试里对你起什么作用了。 嗯， 你学了再多的奥数，中考不支持了。 嗯， 你再多的超纲的像英语，中考。不支持了， 嗯， 对吧？能力你是不是积累对了？那咱们看看，这个现在的考试的这种变化，对吧？这个从双向心目的命题变向，啊，变成面向九年积累能力素养的命题， 嗯。 那么这个能力还有一条，考试院有考试报告，有考生水平报告，它里面把每科需要的能力是有一个很好的归纳和总结的。家长们如果愿意的话呢，咱们在咱们面对面的这个节目的文字版里头也好，包括咱们以后咱们有些讲座也好，啊，线下讲座也好，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啊，每科都有自己的能力阅表， 好， 这是第一条， 嗯，啊，这是第一条，是以前是面向考纲的， 对， 现在我们要面向九年的这个积累， 对， 那你要说按照这个发展方向，是不是未来像考试说明，是不是？慢慢有可能就未来就没了。 教育部曾经有过专家提过就是要取消考试大纲， 嗯， 啊，但是这个具体的会怎么变化， 嗯， 啊，咱们还是拭目以待 吧， 啊，拭目以待， 好 啊，啊，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 嗯， 好，第二条呢叫追求区分度的这种选拔性考试变为追求能力，你看他又说能力啊，和基本素养的展示性考试， 嗯， 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叫选拔性考试， 嗯， 啊，如果这道题考的，比方说考知识，啊，它就一定是一个，哎，就是会与不会的结果。你会这个题目，你就得分，啊，得满分。 嗯， 你不会这个题目呢，你就得零分，会的就被选拔走了，不会的呢就被淘汰掉了。 嗯， 啊，那么现在变成追求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展示性考试就不一样了。啊，举个例子哈，咱们以前也说过，比方同样是考红岩，啊，考这个著名的这个啊，这个作品。以前呢，如果是选拔性考试，他会想，哎，红岩的作者是谁？ 嗯， 哎，你会，你就被选拔走了；你不会，得零分就被淘汰掉了。现在呢，我们有可能呢，变成是我们要建一个红岩的纪念馆，啊，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和思路，啊，你多少你都能。哎，写一点， 对， 哎，你学的多，你展示的多一点，啊，你学的少，你展示的少一点，对吧？你能力强，素养多，素养强，你可能得到稍微多那么一分啊，你差一点，你可能也不可以少得太多的分。 嗯， 大家都有展示，大家都有收获，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考试，自然而然的呢，就从原来，比方说一道题，可能学生和学生之间可能差个四分， 嗯， 啊，现在就变成学生和学生之间可能差一分。 最多差两分。 嗯， 这样的话，你的区分度，啊，就是从追求区分度的选拔性考试，变成追求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展示性考试。 哦，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 嗯， 你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对吧？那之前可能有一些学习，意愿上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学习，哎，他其实并不能说原来中考那种。哎，那种方式就是好的，对吧？现在呢，其实大家都有展示，都能上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对吧？那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嘛，对吧？ 嗯， 那但是只是说，咱们之前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哎，这个教育的安排可能得调整。 嗯， 好。您说咱们往下说呢还是歇一会儿 刚才廖校讲的说这个以前是追求区分度的，现在呢是这种展示性的考试。 展示性的考试。 那实际上那要是按照这样去考虑的话、 对。 那最终冲刺复习会不会就弱化了这种冲刺复习？ 对。其实从我们15年的备考开始，换句话说从14年这个北京市教委提出来这个关于这个一些学科教学和学科考试的改进意见之后、我们就一直强调，尤其是中考，对吧？包括高考在内，都要降低区分度，弱化复习的效果，对吧？这种反反复复的复习，反反复复的刷题，不分学生的层次，不分学生的目标的整卷整卷的做题，其实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但是因为今年新中考，我们这一波的孩子是去年，也就是在初二的时候， 对， 大家才知道我们今年要参加新中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去强调说这个过往九年的这种积累，有可能如果没有积累好的这个孩子的话，那么今年会不会有点吃亏？ 其实呢，我是觉得虽然有可能政策的最后确定是在初二，但是我印象里头这个消息早就应该是有安排和布置的。 嗯， 学校老师也都应该知道。那家长的这种反应呢，有些家长就是你再是什么样的考试，有些家长他该反应快的还是反应的 快 一点，反应的慢一点还是反应的慢一点。 嗯， 但是现在想，因为你看他虽然是重视九年的积累，但是他要说降低了区分度。 嗯。 啊，实际上呢他还是要考孩子的能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你阅读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快速提升的。 是。 明天晚上我们学校申遗老师对吧，他还会讲这个阅读 对 吧，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怎么讲啊，怎么现在巩固对吧，考前这边毕竟还剩这段时间对吧，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的 这个空间， 很大的提升空间。 好， 对对对， 好。那么明天呢，给大家都已经预告了，明天我们将针对这个语文中考语文究竟如何进行复习备考呢，会为大家提供一期的指导的节目啊。而且呢，关于这个阅读的能力，实际上是从多年之前就特别强调过，在中考和高考当中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体现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今年的中考这种本质的变化究竟是什么。过一会儿呢我们继续邀请廖中阳校长再为大家做这个详细的解析。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今年的中考改革。今年呢是北京的中考改革的元年，特别是在考试内容还有考察的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对于大家今年的复习备考又会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和指导？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金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中阳校长啊。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今年北京中考改革它的本质的变化。刚才廖校呢和大家关注的是两条，之前的一个是关于面向考纲的，现在是要面向九年的积累。以前我们是要追求这个区分度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考试叫展示性的考试， 从选拔性的考试变成这种展示性的考试。 对，也就是说，不管实际上你的水平如何，你总归九年你是有积累的。 对， 要让大家能够有分可得，有话可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学生呢，他要是根据他的特长，他都可以答，对吧？还要分层次，等等吧，就是一定要让考生们考完以后，他觉得哎，都有收获。这样的考试，这是这么一个目标了。 对，那下边呢，我们刚才讲说，以前的这个考试实际上它是一个分层选拔进行的。 对， 然后现在说我们是要为你未来升入到高校， 对对， 学习要提前要做一些准备。 对 对, 对，我觉得呢，咱们时间也有限，对吧？咱们可以把刚才的，我觉得第三条和第四条合在一块儿说。 好， 第三条叫为高一级的学校，原来是叫分层选拔。现在呢，叫分类选拔，或者说不支持高中的分层发展，而是支持高中的分类发展，对吧？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兴趣爱好，啊，然后呢打下一个基础。然后呢，第四条叫中考试题不再关注强烈的区分度，而是关注对不同类型学生的支持度。这就涉及到什么呢？咱们上来以后就问过家长一个问题，到底是在哪儿考大学？既然是在国内上大学，那咱们就实际上中考是为什么服务的？中考是为高考，我认为啊，在大多数学生他中考完了以后还是为了高考嘛。中考实际上是为了高考，这个能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服务的。那么你比方说现在咱们说今年中考的选考，他说从不再关注强烈的区分度，对不同类型孩子的支持度，对吧？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原来可能我们是到高一上高二的时候，有些学校哈，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四中那会儿还是到高三才分班，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是高一上完就高二分班了。 对， 但是今年你看，今年的高一他分班的时候就跟以往不同了。以往要分文科、理科，现在不分了。分什么呢？你到底你选考哪三个科目？那么其实呢，对于今年中考的学生，我从前年开始我就一直跟家长们谈，就是你中考选的科目，就是你高中应该选学的科目。好多家长其实不太理解，到现在为止他选的科目呢，其实是根据学校的安排或者是根据学校的暗示去做的这种选择。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是高考的话，那我们具体看什么呢？看高校。有一个东西，高校在这个14年上海浙江开始做改革之后，去年各高校在上海和浙江招生的那个说明，那有些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在上海和浙江要求学生选考什么？如果你想上这个专业的话，那就意味着你高中就要选学这个科目。那么高中考你就要选考这个科目，这是一条线。家长呢如果没想好的话，那其实你到时候你上高中以后你都会走些弯路。咱们上来以后说了一个词儿叫路径依赖。对吧？路径依赖，高考要在国内考，你要考哪个大学哪个专业，你现在其实都要看看孩子到底是什么类型，到底善于什么。咱举个实例哈，去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家长们应该都清楚啊、 嗯、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这个北京呢学外语的这个学校里面，对吧，咱不能说数一，那至少是数二、 嗯、对 吧，啊，我不知道张成、 嗯、同意 同意啊好，他们呢招这个一个叫一带一路专业对吧，其中有一个叫葡萄牙语， 嗯， 哎，他那个招生简章说得很清楚，葡萄牙语在浙江招生啊，现考什么呢，现考生那要有物理历史和地理的成绩、 嗯、 啊，那你看那就意味着浙江它是有几科，对吧，你比方说你选的如果是政治化学生物还有一个他们叫技术，对吧， 嗯， 啊，你选的是这几科的话，对不起，你总分再高 跟这个专业没有关系， 葡萄牙语不要你， 嗯， 啊，葡萄牙语不要你，你可以去学别的， 对， 对吧？ 嗯 嗯，当然，你看葡萄牙语，你看你，如果你想说像那个南美巴西，对吧？ 嗯、 这就是一个国家，他就说葡萄牙语， 嗯、 对吧？所以你，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这其中的一个例子。那其实家长呢，你中考选考的时候，你想没想过我高中选学什么？ 嗯， 你想没想过我大学上什么？如果没想过的话，啊，那这个可能你按原来的思路去想大学、高中怎么上。 嗯， 就不行了。 嗯， 现在呢，实际上家长已经很明白了。你按照之前03年、09年的思路去想中考怎么考，其实已经落空了。 嗯， 对吧？你不按照现在新的想法、新的这个政策去琢磨高考怎么考、高中怎么上，你还会落空。 嗯， 啊，你还会落空。我还举一个我自己同学的例子，他的小孩呢是17年高考。17年高考的时候之前呢，他就觉得我给孩子数学弄得棒棒的，一定没问题。结果呢，哎，他这个小升初的时候给孩子报了12个奥数班啊，到了高中啊，如愿以偿的也上了北京市最好的一个中学之一啊，之一。上了中学之后呢，这个高一的时候他的数学往往就是比方说如果能150分算啊，他一直能拿到149啊、146、147、有时候150、他们班的平均分是90。等到上了高三17年的时候发现坏了，他还是140多分，因为总分就150、他上不去了。人家呢平均分，班里平均分到130多了。 没优势了。 没优势了。 嗯， 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原来你想的是高中是分层啊发展的、对吧，我上了最好的高中我就能上最好的大学、这条路现在好像不是那么顺畅了。你自己不想好自个儿孩子的发展方向，哎，可能就会吃很大的亏。 嗯， 我最近你看今年是15年入学的中考的成绩、孩子，对吧，18年高考， 对， 我现在有很多是来自于北京最好的那批中学的孩子， 嗯， 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一问大部分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这个，哎，他们是叫名额分配进入的这些中学、名额分配进的这个中学，我觉得政策非常好。 对， 但是你进去之后呢，高中是不是真的？哎，你是不是真的适应这种环境？ 对，你适不适合？跟不上节奏， 这是我觉得从学生角度来说。 对， 但是我觉得呢，高中有没有，哎，给这些孩子适合的教育 啊？ 对吧？哎，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咱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高中到底？哎，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教育？哎，从这几年我们看高中的一些教学最后的成绩上能看出来，啊，有些突出的中学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嗯， 那家长其实就不能把思路，把这个叫什么？把这个押宝全押在学校上。 嗯， 高中已经不支持你的分层选拔了，你还是按照原来分层选拔的方式，那么去对高中啊这个加以寄托。那就不行了， 嗯， 对吧？你还得想明白自个儿孩子到底适合干什么，他的能力到底在哪儿啊？我这很真的是很着急说起来， 所以这家长需要转变一下思路啊。你看我们这微信网友李桃啊，他问廖校这问题说，我们家孩子初三选择的这个科目，到高中选科的时候，一定就要选这个科目吗？这个不一定吧？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呢，如果你中考，其实孩子嘛，他总是孩子，对吧？他一般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投入，你到他高中的时候再做另外的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不就跟现在 说我高一选了文科， 嗯， 我高二学了文科，到高三我想选我转成理科，你说这行不行？ 行，嗯， 对吧？只要在高考报名之前，你随时可以换， 嗯， 但是呢，你的效率呢，对吧？你的投入产出的这个，你不计算这个哪成啊，对吧？ 嗯， 啊，另外孩子一般来讲，他是有很强的一种兴趣的，你如果没有真的好好调查过孩子这个兴趣爱好能力的话，家长好像也不应该太多的去干涉， 嗯， 太多的干涉， 对， 嗯， 咱们一直讲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孩子有这个兴趣，其实他才能够一门心思扎下去去学习这个学科。YZH 问一下廖校，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还是这种传统思维的问题。问廖校，他说我是一名初二学生的家长，初二学生家长，这个中考选哪个科目更容易拿到优秀的分数？这我还是有这种这叫什么？不能叫投机的这个想法。 对， 但是还是比较功利的这种想法。 咱们举个例子吧，北京咱们有一个什刹海体校。 嗯， 如果家长带着孩子去什刹海体校，说，哎，教练。校长，那个我的孩子练哪个运动项目能拿奥运会金牌？ 嗯， 你说这个他这会怎么回答你呢？ 嗯， 对吧？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不好回答的。 嗯 啊，但是呢，我们今年呢是已经开始准备，我们要做一个针对目前初二孩子的这个选科测试啊。其实主要其实不仅仅是孩子的学习能力哈，各科呢有各科目有学习能力，刚才咱们说了， 嗯， 啊，说追求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展示型考试，你每科实际上你需要的能力不完全一致，我们对能力做个测试，另外一个呢，我们对潜力做个测试， 嗯， 啊，对潜力做个测试，这个测试呢，家长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400-650-7766， 嗯， 啊，我们去预约一下我们这个测试，我们这测试大概其实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然后推出。 咱们这个测试就是针对孩子，就是 初二的孩子， 看你究竟适合， 更适合、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目前咱这话题提的有点晚啊，对初三的孩子来讲， 嗯， 他是需要初三的孩子呢，他是需要叫备考，他有两层精细化， 嗯， 啊，什么叫两层精细化？第一个就是你选科的时候，你是不是选的精细了？ 嗯。 你是根据孩子自己的能力选的，还是根据学校的一些要求选的，对吧？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选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你这个三科里面，你当时咱们现在它有不同的乘数嘛，对吧？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加权， 嗯， 你是不是真的能按照你当时所设想的，我就是这科乘100%，那科乘多少多少？ 嗯， 哎，你是不是能达到这个？ 嗯， 如果达不到这个的话，实际上你备考其实也是有点糊涂的哈， 嗯， 也是有点糊涂的。所以两层精益化，我们是希望呢，对于初二的孩子来讲，我们能把第一层精益化做好，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选，那我们初三的时候选什么？我们有个测试给孩子提供给孩子， 嗯， 孩子可以用这个去这个。指导一下自个儿的选科吧。 对 啊， 这柯基喵，明年中考选什么科目比较好？刚才廖校说了，可以参加一下金华学校的这个测试啊，提前给孩子规划一下。 这里面呢， 啊， 我再多说一句哈，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教育部有一个就是叫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 嗯， 有那么一个模型， 嗯， 对吧？有那么个要求，就是我们需要全面发展的人。这里面呢，给孩子分成了三个维度，一个叫文化基础，一个叫自主发展，一个叫社会参与，这三个这个三个维度。那么这里面我们想一想哈，咱们今天说考试，对吧？咱今天说考试，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很重要， 嗯， 但是纸笔考试不一定能够把它完全考出来啊。那么说其中有一个文化基础，文化基础里面呢分成两个地方，一个叫人文底蕴，说孩子的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这叫人文底蕴。还有一个呢，叫科学精神。 嗯， 啊，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 嗯， 好，我们看一看，啊，刚才咱们讲到北外的葡萄牙语，他为什么让学生要求学生考的是物理、历史和地理呢？ 嗯， 啊，我瞎猜啊，刚才， 嗯， 咱， 嗯， 这个不敢说人家招办是一定是怎么设计的， 想揣摩一下， 揣摩一下， 啊， 对吧？科学精神， 嗯， 什么学科对孩子的科学精神啊培养的效果比较理想， 嗯， 啊， 他这里面要扯开了说吧， 嗯， 还能说出来，比方说为什么文宗能合卷，理宗不能合卷，还能说好多， 嗯 嗯, 嗯, 嗯。 但是咱们就说，其实咱们说结论吧， 嗯， 物理这个学科， 嗯， 实际上对科学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 啊。那历史这个学科对人文底蕴的培养，啊，那是我觉得其他学科可能， 嗯 啊。不太好超过他，不太好超过他，啊，举个高考的实例，咱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北京高考考，啊，跟你心目中的英雄过一天， 嗯， 这是语文考试， 对， 但是好多理科生不会写， 嗯， 啊，上来以后第一个问题是，啊，那就是我问他，我说你写哪个英雄啊？不知道， 找不出来 ，他没学过历史， 嗯， 对吧？咱们就说他不学的话，其实。按照目前学校的某些教员，他不学的话，可能不考的科目他就不重视，他就 不看。 嗯， 啊，有的孩子一说写哪个英雄啊，啊，写我爸爸。 嗯， 啊，一问他爸爸是不是，他爸爸就坐在我对面，也没牺牲，对吧？你说在这个，那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状态，对吧？所以你看，在这没学历史，他就写不出来。 嗯，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小孩要选课的话，我一定会选。物理和历史，对吧？其他科目呢，孩子喜欢什么， 嗯， 咱们就让他选什么， 嗯， 对吧？当然兴趣是培养出来的。 嗯，您是说就是物理和历史，一个是培养科学精神，一 个 是人文精神， 人文底蕴， 啊， 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还得多说一句啊，这历史其实对科学精神也有培养， 也有帮助。都说以史为鉴。啊， 历史的其实现在的研究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视这个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的。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本质性的变化啊，三四条也是给大家来这个分析清楚了。其实后边的这个几点料效，要简单的给大家，咱们在这个 后面还有两点， 对， 那么本质变化，一个叫中考不是停止点，怠速转成为加油站助学器，你一想就明白了，孩子。我要有他的爱好和这个方向的时候，那自然就是我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嗯， 对吧？然后说进入高中阶段的第一张化验单，对吧？不是一次性的区分工具，我化验完了以后，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学科？我是不是真的能够高中选这个学科，对吧？那咱们中考呢，我们可以拿它当一个化验单来看一看， 是， 对吧？ 好，那么对于这个今年北京中考改革元年啊，实际上这个中考改革啊，我们要透过现象来去看它的本质，这个几条的本质呢，给大家也都一一的分析清楚了。其实这个本质的分析呢，不仅仅是对于今年的应届初三考生有这种指导意义的。其实我刚才听廖校这么讲，就是更多的对于我们初二、初一，甚至是小学阶段的这些个孩子们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对，其实还是以你的目标作为你这个规划路径的一个依据，对吧？你的目标在哪儿，你的道路就怎么选择，这得想清楚。但大多数家长呢，他是没想清楚孩子的目标是什么。 是， 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中阳校长，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今年中考的改革变化。那么大家在复习备考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各位家长还有一些什么样这个忧心忡忡的事情啊，不妨呢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都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请廖校长为大家做一个解答。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您可以直接的发送到这个平台。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年的中考改革变化。中考改革变化它的本质的变化其实是会更倾向于考察学生的这种能力还有他的个人的素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是不是可以聚焦一下相关的科目，看看今年大概的就是要考的这些个科目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廖校给我们大概的梳理一下。 这个呢就还是那个变化这块儿，其实 我们可以上我们那个公众号啊， 嗯， 我们京华学校公众号啊，这个精神抖擞的京，振兴中华的华，然后呢大家可以上去后搜索一下我们老师啊对这个考试说明的一些解读， 嗯 啊，这个之前我们就早就都做过了， 嗯 啊，具体学科呢怎么个都做过了。我这里面呢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说备考的话，咱们刚才讲了新中考的本质变化，对吧？那么还是要注重其中的一条，就是哎，他说，哎，降追求区分度的选拔性考试变成追求能力和基本素养的展示性考试，嗯，对吧？难度可能还是要，有越来越容易，对吧？区分度可能越来越小， 嗯 啊，因为它毕竟它是已经不是要支持高中的这个分层发展了嘛。嗯，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条，就是区分度它有可能完全没有吗？不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对吧？那咱们这块儿可能咱们教育主管部门又得批评我们啊，我们这个说这个不合适。但是我觉得从家长来讲，你从孩子一年级给他投入了那么多，到现在你还是希望他能够上一个基础，是吧？ 嗯， 比较靠谱点的学校。那好，那你那个区分度在哪儿？你在下面这几十天内，你到底让孩子从哪儿去找这个区分度？ 嗯， 对吧？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还是一个提法，之前的提法啊，今年可能这个提法会有变化。 嗯， 啊，会有变化。之前的一个提法呢，叫要重视考题的开放性，啊，宽， 嗯， 啊和广， 嗯， 对吧？宽和广，啊，这是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呢，叫五个交出来，五个考出来， 嗯， 对吧？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啊，我就说今年会有变化，但是我觉得大同小异。嗯，这里面呢，我把这个五个交出来，五个考出来，再说一遍。啊， 嗯，您这样吧， 嗯嗯， 咱们下半时段跟大家，咱们再说五个交出来，五个考出来， 对对对对， 好吧， 对， 啊，因为呢，这里边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目，刚才廖校也提示大家了，其实对于今年的中考考试说明的解读， 对， 在网站上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 究竟哪个科目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变化，变化大与小， 对， 啊，上面呢都有详细的这个解读。 是， 其实重点大家应该是关注，其实就是大家每年都会考虑说这个题，它会朝哪个方向去出啊？啊，我们这个备考究竟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准备？最后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 啊， 对。我再补充一句啊， 嗯， 就是你看考试说明的一种变化， 嗯， 你不如看看每年是什么题考的比较难。 对， 啊，那么考题的难度呢有三种，一种呢叫知识难度， 嗯， 这是知识的深度；一种呢叫结构难度，说孩子这个题做的顺与不顺， 嗯， 造成的这个影响， 嗯； 还有一种叫形式难度。 对， 这几年你看题目真的考的难了。就是形式难度。 好，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进行到这儿。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 咨询电话400-010-911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二三级，气温22到19度。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来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京开高速双元桥以南的出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已经到了黄村桥。目前北京站西街、北京站东街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中粮恒基家道、大羊毛胡同北向南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从5月1号开始呢，拉开了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大幕。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后台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关注的是这个高招的直播咨询节目啊。截止到4月30号，我们高招的第一阶段的节目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不过我们的高考生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在第二阶段啊，我们会在6月8号高考结束的当晚就会开启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时间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区高招办的主任，还有部分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啊，集中的为大家进行考后大平行志愿的直播咨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直接的来关注我们整个的节目的直播安排。而从5月1号开始，接下来的40多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2018北京中招的咨询内容。那么今年呢是北京中考的改革元年，无论是在招生考试制度上的这种改革，还是在考试形式上的这种变化，都会有太多的话题内容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阶段我们还会为大家邀请到七市与所示范高中、中高职院校，包括有贯通培养项目本科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各校今年的招生方案。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您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整个节目排期。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清华学校校长、教育教学研究专家，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邀嘉宾廖中阳校长，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内容啊。讲到这个难度，刚才呢留了一个小尾巴，廖校讲说形式上的这种难度啊，需要今年的考生要做一个适应。 对， 怎么适应呢？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的考试呢，说难度啊，一般来讲，传统上说有三种难度，一种就是知识难度，就是考得特别难啊。你比方说飞机是谁发明的，一般人都会是吧？直升飞机谁发明的，一般人就不知道了，对吧？那就是知识难度。这种考试这种方向呢，是我们北京中考它不可能啊往这个方向调整。再一个呢，叫这个结构难度，结构难度是说我。本来我第一题我会做的话，我第二题不会受影响。结果呢，我第一题上来以后，哎，我就这个打愣了，我觉得不熟了，所以我第一题花了好多时间去琢磨，我又不想放，我又做不出来，那最后你把这个第二题、第三题后面题目的时间就没有了，这叫结构难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叫这个形式难度。形式难度，我们看，你看咱们现在考试说明。考试说明以后，这个一看到这语文这个第一题啊，就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为啊，这个是从哪儿啊？这个把这个笔画这是怎么个弄法？笔顺是什么？这道题呢，我印象里，如果印象没错的话，是14年第一次考。14年第一次考的时候，这道题的难度就很高。就很高。但是呢，考笔顺15年啊，考同样的考笔顺的题目的时候，这个难度一下就到 0.8 级了。换句话说呢，其实这几年中考里面发现的啊，当年考的难度比较高的题目，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大部分啊，应该说都是形式难度，就是家长没看过这种题，叫学生没有看这种题，老师不会训练这种题的时候，学生在中考考场一看一犯愣，就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难度也好，刚才咱们说提到区分度也好，实际上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考家长如果不想让之前的在自己在给孩子的这种教育上呢，这种投入是吧，付之东流的话，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想一想。他的会怎么去考？我觉得回归到咱们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呢，他的主张上啊，我觉得咱们还可以重视一下。刚才咱们讲有一个从15年到现在一直有个提法叫五个考出来。今年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变化，对吧？因为毕竟有新的形式，但是我觉得还可以重温一下啊，其中的某一些，咱可以看一看。五个考出来呢，一个叫把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考出来。这个我觉得还是肯定应该还是 要贯彻执行， 还是贯彻执行的，对吧？你孩子到底咱们说，咱就我现在问过好多小孩，我说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呀？有的能答上来，有答不上来。你答不上来的话，你是不是到时候如果让你隐身去写点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打乱，对吧？咱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投入点精力，好好去按照咱们这个。国家提倡的这个立德树人的方向，咱们就好好准备准备，对吧？说把积累考出来，把能力考出来，咱们也说了，对吧？咱们有些能力，有些积累，无论是按照考试院的说法，还是明天咱们可以听听我们申英老师讲的这个积累，对吧？咱考前只能考前呢，还是好好的准备准备。另外有一条，就是叫把学生的课堂表现考出来。这条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一开始呢，其实我们想说，在纸笔考试里面考察学生的课堂表现，这个好像有点匪夷所思， 对，不知道怎么考 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考。那后来呢，我们就通过跟各区的一些老师专家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个教学里面的实践， 包括这几年我们在考试试题后来我们的这种验证，哎，我们发现呢，其实它有可能啊，是指向什么？啊，指向，我先说结论吧。 嗯， 指向这个孩子叫能不能啊，哎，能够有条理的，哎，表达自己的观点。 嗯， 啊，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念几道题啊，念几道题。嗯，这里面呢，你比方说，我们能看到这个说高考的一些题目吧。 嗯， 中考也有啊，咱啊说这个去年高考考这个民族阅读，啊，考这个根和支链， 嗯， 他就说什么呢？要求符合原著内容，啊，条理清楚， 嗯， 哎，这个条理清楚，哎，我觉得家长要记住，要条理清楚。后面呢说《红楼梦》考察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等啊，选择一人用一种花来比喻他，并简要陈述这样比喻的理由，要求什么呢？依据原著自圆其说， 嗯， 条理清楚，自圆其说，条理清楚，理由充分， 嗯， 这样的字眼儿，在历次的考试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么要求的， 嗯， 对吧？你比方说前年呢，这个考题说要求条理清楚，言之有物，啊，要条理清楚，自圆其说，等等，都是这么要求。 嗯， 那好，那我们想想啊，他一方面考试说要求把课堂表现考出来，一方面呢考试说要求考的要宽和广，对吧？要考的宽和广，哎，要有开放性，要有选择性。那面对一个开放性的事情，学生可以选择作答的时候，啊，那老师怎么评分呢？ 嗯， 对吧？ 对， 他一定是要求孩子有一定的表达上，一定有一定的逻辑， 嗯， 对吧？一定是要求孩子呢能够条理清楚，理由充分， 嗯， 对吧？我们某年中考考说让孩子写一个说北京有个。来外地来个朋友，你推荐一个北京小吃给他。 嗯， 啊，你怎么写？那你像这样，你说我推荐个什么小吃不行，对吧？我好吃的，说贵点的弄个烤鸭，对吧？便宜点的弄个豆汁儿。 嗯， 你说哪个不对呢？ 嗯， 哪个都对，关键是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条理清楚、理由充分的去阐释。 嗯， 啊，那么我觉得这点呢，其实特别应该让家长跟孩子，这都不用老师。说句实在话，都不一定非要老师让你带着孩子去训练，家长就能带着孩子去训练，对吧？比方说今天，啊，这个妈妈的发型好看不好看？ 嗯， 今天爸爸穿的这个衣服帅不帅，对吧？ 嗯， 当然，咱们也可以说一点，关注一下重点的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热点， 嗯， 对吧？比方说我们要开冬奥会了， 嗯， 啊，比方说我们要开发海南新区了， 嗯， 啊，等，比方说我们。一带一路有什么新的这个热点了，新的方向了，新的特点了，哎，能不能咱们家长跟孩子之间聊一聊，这也是个积累，这也是个能力， 嗯， 对吧？但是关键呢，就是怎么让孩子能够开放性的话题啊，考的宽和广的考试里面，哎，他能拿到比别人多点的分儿。啊，这说俗了，对吧？说的有点俗，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家长来讲他是很关心的。 嗯， 咱们就想哈，其实什么人他是真的能够在任何一个宽泛的这个话题里面，他都能说的不错。 嗯， 啊，我老跟家长们开玩笑，我说你看那些领导是吧？越大的领导，越有水平的领导，他在说他三点的时候，说我上来以后，我今天说三点，三点以后大三点、中三点、小三点，哎，他越能够什么呢？条理清楚。越能什么呢？这个理由充分。 对， 啊，这个方向其实我觉得训练训练孩子。目前好多小孩吧，你问他一个话题，你甭说问他别的了，你就问他今天中午吃什么， 嗯， 啊，他都答不上来， 嗯， 啊，一般都说吃什么呀？随便，啊，那吃炒饭行吗？不行， 嗯， 吃面条行吗？不成， 嗯， 吃什么呀？随便，那， 嗯， 这样的话，他考试肯定考不好，啊， 这是一个思维训练的一个。 他应该说他是一个，他是应该是一个逻辑 训练， 或者说叫是一个说理的一个训练。 嗯， 我们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咱们的教学里面啊，咱们少一门课叫逻辑。 嗯， 啊，当然这个不是我能够这个干预的。但是如果你想想，这个逻辑东西又很重要，对吧？我们要科学精神， 嗯， 对吧？那你想想，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逻辑课的话，那什么科目？能够考察一下孩子的逻辑， 嗯， 啊，能考察一下孩子逻辑，我觉得哪个学科都很重要啊，都有可能会考察。 是， 那么你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你想清楚了，你还能不能说出来呀？ 嗯， 你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符合逻辑啊？ 嗯， 哎，这块儿咱们家长们，我觉得在这块儿可以关注一下啊， 是 因为我觉得咱们说了难度可能越来越小，但是区分度不可能没有。 对， 那从哪儿产生区分度呢？ 对， 关注一下五个考出来交出来。 嗯， 当然家长关注这个，你还得最后还得是一个见题。你还得从题上说，对吧？你光是说我有想明白这个以后，我跟学生怎么交代啊？学生从哪体现？还是从考题上说？所以我们呢，不是有一个这个讲座嘛？六一讲座嘛？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讲座里面得到很多答案。对吧？大家可以打那个400-650-7766去约一下我们的这个座位，因为毕竟他座位很有限。 是，那刚才廖校讲啊，这个形式上的难度， 对， 会出现在，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今年这个高考的这个试卷当中啊。 就是每年都会有， 每年都会有形式上的这种 难度。对，有些学生他就会感觉有形式难度，有些人感觉没形式难度。那怎么没有形式难度呢？你提前你训练对了，形式难度影响就小了。 对，然后呢，关于这个区分度产生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做准备？这个我觉得家长还有 一个是看看这个有些纲领性的文件，比方说像五个考出来，比方说跟咱们说新中考的本质变化，比如说哪怕说是2015年的叫会考的一个说明，那个文件当时因为是所有的考试改革，我认为都是从2015年的高中会考开始的，高中会考的那个命题思路那个文件非常重要，家长们可以自个儿去研究，但是呢，你自个儿研究，因为你毕竟不是干这个， 对， 你要看老师的成果，老师成果从哪体现呢？还是要从题上体现，你像我们今年，我们针对今年的这个史地政生这四门小科，对吧？我们清华呢编了一本史地政生的练习册，啊，咱们北京第一本，我觉得啊，我自个儿后来调查了一下，应该是第一本专门给，这个学生选的史地政生练习册，我们在全市发了25000本，家长的反馈很好啊，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让孩子自个儿去训练是训练不出来的，那我们随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服务，最终呢会体现在考前的这个叮咛讲座上，叮咛讲座上， 您看这个微信网友加油宝贝儿。啊，他说孩子学习比较吃力，刷很多题也不见成效，怎么才能找到方向啊？ 对， 这个按照现在这个新中考不断的去刷题，效果会大吗？ 咱们说弱化复习的效果，这个题目你一定得对，一定得对。你像我说一个例子哈，就是15年，还是说15年，15年呢有一个区的教委主任找我，他说你赶紧来帮帮我们，我们把我们区的这个考生啊，想想办法得让他们成绩再上个台阶儿。我说好，我说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老师啊，你看高考一模结束了以后，第一天呢说啊，咱们今天做一做东城的题吧，啊，第二天讲讲东城的题，第三天做西城的题，第四天讲西城的，你这样的话，光是不分学生的层次，不分孩子的需求的那么去刷题，那一定是没有价值的，对吧？因为毕竟出题又不是区里出， 对， 出题是市里出嘛， 对， 啊，市里出什么题，你谁也不敢说就一定知道。那这个训练一定要，我觉得是充分的要先诊断，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你比方说嘛，这个我就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在啊这个一模考试结束之后，一定要把孩子的答题卡一定要留下来 啊。 有好多家长来了以后，老说你还给我们孩子说说吧，怎么解决，怎么弄，你答题卡都没有，怎么给你分析啊，对吧？你就咱们去协和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检查，照完了以后问片子，片子不在我们这儿，那我们就没法做诊断了，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情况，我觉得要有不同的这个 方法， 后面的训练的方式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好，那么我们呢，廖校呢给大家针对今年这个中考的变化啊，特别是包括这个本质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在于今年的这个难度上会体现在什么地方，还有区分度你是怎么体现的， 是 啊， 对， 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了， 对， 那么 咱们19号是不是有个讲座，是吧？ 对，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 对， 和金华咱们只有两场中招的这个讲座， 是 啊，所以呢，在这儿提前先提醒一下大家， 对， 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 对， 我们这个活动会提前，应该是提前至少一周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对，也可以打我们那个热线，是吧？400-650-7766， 对， 然后去 了解一下情况， 对 吧？ 嗯，好，那这样，我们呢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还有最后这个八分多一点，咱们最后留给听众提的这些问题。 好好好 啊，好吧， 好。 好，廖笑，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微信网友百优姐，他说孩子基础不牢靠，这个时候还能提高吗？ 他所谓的基础不牢靠，可能是指的知识的基础不牢靠吧？ 对。 现在呢，其实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呢，倒是一个好的一种变化，对吧？他现在不再是那么重视考试知识。啊，现在要考也是考主干知识，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主干知识毕竟它内容不多，对吧？另外考试倾向于考能力，那么还是后面的这几十天的训练的模式，但是这个训练模式呢，取决于老师，老师如果明白考试的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的啊，嗯， 刘云。一模考试成绩出来了，成绩不理想，怎么提高？ 那就得看具体的是哪科不理想，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给孩子们做的这个成绩提升系统呢，实际上是已经把这个考试的考点呐、考试知识点呀、包括能力啊、包括方法呀，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把它分散的去做分析了。 嗯， 孩子所谓的不理想，那就是你的目标在哪儿，对吧？然后你离目标差多少？差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从卷面上找回来啊？所以刚才说答题卡嘛，把答题卡拿来，我们是可以啊，咱们可以打4006507766，然后去预约我们的老师去给他做分析的， 有针对性的分析一下， 对、啊、但是第一有答题卡 是， 对。 宋小仙呢，他在这个问题基础上，他问了一下廖笑，这个涉及到这个招生了，就是说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的这孩子，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走贯通？但是现在走贯通的话。这个成绩要的也很高啊，是不是？特别是那个和二外的这个外语的相关的这个项目，就是他们录的分数也挺高的， 是挺高的，对吧？因为我自个儿有时候还学点东西，我正好有一个老师来，就是他们二外的这个贯通的执行的老师，他们那边学生学的也很刻苦，要的分数也很高，所以这个所谓的去贯通这个事儿，得想一想，还是孩子的目标在哪儿。孩子还考不考大学，对吧？孩子的那个，如果以后找工作，他需不需要一个大学学历？不需要大学学历，啊，或者是不需要进一步去学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贯通，哎，反正这个还得看家长， 还得看孩子吧， 自个儿， 对， 自己。 这鸿雁问说，请问中考如果考不到400分，是不是就上不了高中了？ 我从目前的录取来看，好像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中考为什么考不了400多分啊？ 肯定有问题。就是咱不能说这个现在是什么样的。 对，考400多分，我觉得太容易了。 对 啊，考400多分太容易了。这个，如果是考不到400多分，其实还得好好。我觉得在这个后面这几十天啊，还是得好好的琢磨。中考之前一个月，提升个100分到200分。啊，我这手里头，我印象里头有个孩子提高了230多分，这个东西还是很空间还是很大的， 咱是甭多了，提高个100到150分，在您这基础上基本上就够用了啊。 对， 好，那我们呢再来看看淼淼，孩子偏科很厉害，发挥不稳定，上不了几天中考了，怎么能提高呢？ 他到底是偏什么科？ 对，偏什么科？但是按说，如果要是偏科很厉害，按照现在中考的这种模式，你选科其实也有利于你的这个成绩吧？ 你要说哈，有可能啊，咱们瞎说哈，因为毕竟没见着孩子，咱也没见着孩子成绩单。有些小孩呢，哎，他真是，你别看他现在他这个英语吧越考越容易，但是他英语他就是没学好，他就是分数不高，你再一问，你问他。你为什么英语没学好啊？我不喜欢英语。再问一句，为什么不喜欢英语啊？我讨厌那老师。其实呢，还是那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可能有时候还得分析。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为什么偏科，原因在哪儿，把它找出来。 是。 好， 这个 TWO, 他说就快考试了，但是孩子学不进去。您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吧？ 这样学生很多呀。现在的孩子都是。你不像咱们了，咱们那会儿都是有，都不用回答一个问题。咱们那会儿说为什么要考一个好高中，为什么要考一个好大学，这种问题对咱们来讲是不用回答的，对吧？但是现在的孩子来讲，他们生活比咱们那会儿富足， 啊，然后这个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解决了之后，你怎么激励他？ 嗯， 那是需要家长讲办法的。 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家长那儿得找点原因。 嗯， 家长如果找不出来原因，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块儿给孩子聊聊吧。 对， 啊，一块儿给孩子聊聊吧。 嗯，肯定有他最核心的问题在里边的。 对。 这个问题又比较具体了，侄子说快中考了，这孩子还玩手机呢，一说就烦，家长怎么办才好？这个也得单聊吧。 这个不用，这个我说一个曾经成功的例子吧。 嗯， 就是我那年接过一个小孩，也是朋友的孩子，没有办法了。 嗯， 中考之前呢，一模的时候考了一个250分。 嗯， 啊，后来呢，他就是天天玩手机，天天玩手机，天天玩手机。嗯，啊，后来我就跟他聊了聊之后，当时我给他打个赌。 嗯， 啊，我说。那会儿我记得 iPhone 几啊？我想想啊， 嗯， 那会儿 iPhone 6还没出来呢，啊， 嗯， 我说孩子，我说你要是能够保证咱们离中考还有俩月，你不使手机了，你如果能够考到500分，对吧？我回头我送你个 iPhone 6， 嗯， 啊，孩子最后就考了500分，500分整， 嗯， 从250分涨到了500分，然后最后我还真送了他一个手机，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在于送不送手机， 嗯， 而在于呢，咱们得给孩子找到他能够激励他的那个点， 嗯， 啊。有些时候呢，现在的小孩他以前可能我们有点随便哄哄啊，咱们觉得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得找他到底是什么能激励他，是荣誉， 嗯， 是吧，还是一种成功的这种感觉， 嗯， 对吧，成就感等等，哎，这个东西咱们家长得找对，找对之后呢，不同的孩子稍有不同， 嗯， 但大面上没什么区别， 是 啊， 有家长呢想中考结束之后呢奖励一下孩子旅行啊， 嗯， 说中考什么时候录取完毕，这个大概的就是一个时间上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想这个带孩子出去散散心 啊，咱们不教育面那样，不是有游学团吗？ 对 吧，啊， 对， 不是有这个去英国的这个游学团， 去英国去美国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一般的中考的录取彻底录取完毕大概是在 这个往年是不是整个这七月份也差不多了， 对 吧，啊， 对， 啊， 其实到了七月底，因为到了八月份的时候都开始准备军训的相关的这个事情， 但是有些学校它没准还会有些调整和变化。 对，嗯， 另外刚才说是手机这事，我再补一句啊， 嗯，好， 就是好多时候家长嘛，他不是说他不能管，他是不忍心管。 嗯， 他一管孩子还没哭，他先哭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把孩子送到一些别人帮你管呗，像我们中考全日制，对吧？你来了以后，手机立刻就收了，对吧？你完全是没有不用再考虑孩子用不用手机的问题。 对， 这我觉得呢。没准这样也能起点作用。 是， 嗯， 好，那我们呢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就给大家做个预告吧。 啊，对， 今天呢，我们这个非常感谢廖正阳校长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今年北京中考改革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在表面的变化之下，你能够看到它的 本质的变化 啊。好，那么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我们清华学校的副校长，也是语文研究专家。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为大家进行这个中考语文复习备考的指导啊，不管是语文基础、阅读，还是从作文的这个层面上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家复习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不妨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问题直接的发送到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平台当中了。明天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会请申怡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种指导啊。最后冲刺阶段语文还是有提升空间的。好了，再次感谢廖正阳校长，谢谢。 谢谢。 好，那么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上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相约守农，相约守农子谷伊甸园，6377-9779。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